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你别说哈，今儿周末中午那会儿阳光明媚啊，这个天气非常的好 啊，我都差点要脱秋裤了、但是是差点，我还是没脱，因为我看了一下明天那个天气预报降温，后天还会下雨。 反正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得提醒您，北京的这个秋天早晚温差非常的大， 是 啊，还是希望您注意保暖啊。 对， 当然了，已经有一些家里边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过冬的小准备，比如说有一些家里边都准备开始，要是能自采暖就开始烧暖气。 对，要是没不能自采暖的话，那个就家里那个什么什么小太阳啊，那些 小太阳 啊，就那种小暖炉嘛，就开始搬出来。但是据说那东西特别容易着火， 是吧？还有电暖气。 是， 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年第一次得给您提个醒啊，这个您一定得提防煤气中毒。 怎么了？ 前天中午12点，朝阳区康家沟啊，一间即将开业的餐馆里边，一对夫妻两个人昏迷倒地，送货员发现之后赶紧报警，急救人员把两个人送到了民航总医院进行救治。记者从急救部门了解到，两个人都是一氧化碳中毒。截止发稿的时候，这位一对夫妻当中的女的啊，女子不治身亡，男子依然在救治。据附近的商户说呀，这家店不是即将开业的餐馆吗？是年初才盘下来的，一对夫妇经营啊，他们盘下来之后呢，一直在装修，直到出事的前两天这才装修完。 这不马上准备开业吗？ 对啊，听说这不是马上开业了吗？谁想到已经是阴阳两隔。另外一名邻居吴先生说，中午12点左右啊，给餐厅送货的小哥发现，哎呦，怎么有点异样呢？撞开了门，送货员在门口打了电话，半天也没人接。而且呢，敲门没人应，我们都过去说看看什么情况啊。后来啊，送货员从窗户里边看，两个人当时已经倒在地上了。哎呀，觉得事情不对，赶紧报警啊。吴先生说，这家店呢是前后间啊，整个餐馆呢才两个窗户。 哦， 记者看到啊，前门的门窗是紧闭，而厨房的窗户呢也被装修的时候剩下的木板给牢牢的盖住了，整个房间没有通风口， 密闭的。 哎，夫妻两个人啊，在这间过夜用的这个房间里边用小煤炉子烧水，可能是因为这一次啊，这个炉子烧的不注意，没通风，屋里边的一氧化碳太多就晕倒了。吴先生说，他们把门撞开之后，屋子里的气味特别刺鼻。说我们摇了摇吧，他们看看，男的还稍微有点意识，这女的脸都青了，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 状况很危急啊。 记者从急救部门了解到，事发之后两人赶紧被送到了民航总医院进行救治，但情况很不乐观。急救的医生说两个人都是一氧化碳中毒，其中女子情况十分的危险。昨天呢，记者赶到民航总医院，男子依然在接受治疗，由于情况危险，记者没能见到他。而据护士介绍说，他同他一同来的这个女子已经不幸去世了， 没救回来。 所以每年的这个就是这个季节哈，就是即将快开始供暖， 入了冬。 哎，然后今天好像是霜降哈，北京的天一下就凉了。 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提醒，如果您还是使这种比如说炉子，不管是做水还是取暖，一定得注意安全。 或者是要是在那个餐馆密闭的小间里吃那个炭火火锅涮羊肉，或者自己家里弄一铜炉啊，弄了木炭，这亲朋好友吃涮羊肉，一定要注意通风。 是，所以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人可能还住在平房里边啊，这样的事情虽然说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节目当中给您提个醒，千万注意安全。 河北7岁的男孩小天赐啊，特别不幸福，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查出了食道锁闭，今年夏天呢又被确诊为脑瘫，但是他又很幸福地遇到了北京的爱心志愿者老孙。在老孙的两次帮助之下呀，小天赐得到了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周就会进行手术了。这位好心人老孙啊，今年54岁，原籍河北，但是在北京已经生活了35年了。 几年前老孙的孩子上了大学，但是啊却遇到了经济困难，在好心人的资助之下，他们家孩子顺利完成了学业。现如今老孙他们家家境有所好转，于是他就想用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于是啊就开始从事爱心志愿活动。老孙还和当初帮过他的人一起组成了一个爱心小组，但是这小组当中每个人都很低调，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就连老孙这个名字都是这本人随口说的一个名字。老孙和小天赐的相逢那纯属偶遇，那是在7年前啊，小天赐刚刚出生不久就不停地吐奶。小天赐的父亲赵先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啊只有一亩地，经济非常困难。为了给儿子治病，赵先生就抱着小天赐来到了北京。在路上他遇到了老孙，老孙也特别同情小天赐的遭遇，于是就联合他那个爱心小组的同伴捐助了好几万块钱，帮助小天赐完成了手术。这不一转眼7年过去了，在今年7、8月份，老孙呢意外的又接到了赵先生的电话，说孩子又不行了。原来小天赐在北京天坛医院被确诊为脑瘫，由于没钱医治，赵先生不得不把儿子带回老家停止治疗。万般无奈之下，这才又给老孙打电话求助。老孙和他的爱心同伴驱车来到了小天赐家，看着家徒四壁的破屋子和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孩子，再看看孩子精神都出因为孩子精神问题而出了问题的母亲，老孙决定这忙一定要帮，而且要一帮到底。就这样，老孙回到了北京，开始四处联系各家慈善基金会。在老孙的努力之下，曾经资助过他的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答应帮忙筹款，并且专款专用。不久之前，小天赐被接到了北京武警总医院住院。昨天，孩子在病床上已经睡着了。孩子的父亲赵先生告诉记者，基金会呢已经将手术的费用打到了医院的账号上，下周一二，这孩子就能顺利手术了。小天赐得到了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忙，赵先生说，真是感激的，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 生活当中总是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挺无奈的，你比如说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哈，这个怎么办？但是也有很多人用实际行动让我们觉得这个社会特别的温暖，是吧？我觉得小天赐和老孙的故事也真的让我们觉得在寒冷的当中啊，生活当中，哎呀，生活当中还是好人多。 对，遇到困难的时候，心病没有寒哈。 对对对，我们也是预祝小天赐能够早日康复。哎，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说点什么呢？ 说点什么呀？ 啊，天儿越来越凉哈。这你说的是吧？明天要下雨。 后天 要下雨。 我看了天气预报说后天要下雨。那这两天那个朋友们要有洗车别洗了，等两天。 天儿越来越凉，好像到11月15号北京才是这个正式的取暖集中供暖的日子， 对对， 还得有些日子。反正就在这段时间，您一般是怎么来扛过这个比较冷的这几天的？ 不过还真说着了，这段时间就入了11月之后，在 还没到呢。 对，入了11月之后，到这个取暖之前啊，这段日子是特别难熬， 是吧？就是正式供暖之前，您怎么来度过这个觉得比较冷的这几天啊？因为今年我们看好像消息说正在商讨哈。看来希望就提前供暖的可能性是几乎为零的。 对，这两天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天气状况还不错，还达不到那个提前供暖的标准。 对对对，是。那么如果您家里边碰巧有点比如说被衣儿啊，然后这个楼体的这个保暖的材料不太好的话，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来解决这几天的这个寒冷问题啊？在暖气来临的前几天，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啊。也是希望您能够在家里边烧小炉子的时候注意安全呗。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来聊聊在暖气来临的前几天您怎么来扛冻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短信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刚才我们说的是老孙和小天赐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90后和3岁小孩的故事，依然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21号下午5点多啊，海淀区双榆树北里16号楼有一个3岁多的小女孩坐在3楼阳台的窗台边上跟那儿哭呢，找妈妈。 哎呦，就这么悬着呢。 对啊，3楼啊，由于天色已晚，孩子晃晃悠悠坐在这个窗户边上，让周围围观的人都看着特别揪心。就在这会儿， 人群中冲出了一个小伙子，跑到楼下，人家徒手爬到三楼把小女孩给救下。 小伙身手不错呀。 昨天呢，记者也是在小伙子工作的酒店找到了他。据目击者王女士说，小伙子救下孩子之后啊，一直抱着，只等着孩子的母亲过来之后才把孩子交给母亲，然后就走了。据说呢，这个小伙子在旁边的一个酒店工作。 嗯， 记者也是多次联系到事发居民楼附近的燕山大酒店，终于打听到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这是谁呀？ 哎呀，据酒店经理说，他是客房部的员工。救孩子的事儿，要不是您说哈，我们也不知道。昨天下午呢，记者见到了这位年轻的90后小伙子李强。他说啊，我以前干过这个电焊工、 哦、 啊，有高空作业经验。 哦， 当时看着孩子坐在窗户边上哭着喊妈妈，也没多想，就爬上去了。爬到三楼靠近孩子以后啊，李强一句啊，抱紧叔叔脖子。 嗯， 结果你说这孩子啊，直到他妈妈回来都没松手。 那这一直抱着。 那是啊，吓得够呛啊。他说我把孩子从窗台上抱着回到屋里，这才慢慢不哭了。锁好门之后啊，下楼等了20多分钟，这妈妈才回来。李强呢，操了一口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跟记者说，他是2个月前和妻子从山西洪洞县来北京打工的，自己呢也有一个不满3岁的女儿在老家 啊。他是位年轻的爸爸。 哎，说我媳妇儿平时遇事呢不爱围观、 嗯、 啊，这个昨天不是一看这孩子特别危险，赶紧让我去看看。李强说自己救下孩子之后呢，就回宿舍了，也没跟别人说，头一回来北京打工，业余生活其实挺简单的、 嗯、 晚上看会儿电视，白天就是上班，没想嘿还有记者来找我。 嗯， 记者呢让李强带着他呀又一次来到了他救下小孩的地方，恰好有一位目击者老先生路过，认出这小伙子。 哎呦 小伙子，你受伤的事儿没事了吧？原来啊，李强爬这护栏的时候把腿给划伤了，正想问问小伙子你伤的厉害不厉害。哎呦，李强这一下有点腼腆了，那天黑的早没看清，脚底下滑没踩稳，这没事，就是擦破了点皮。 都实在的小伙子。 双榆树北里社区警务站位于16号楼南侧，工作人员跟记者说，事发的时候啊有20-30人围观呢，都劝孩子回家等妈妈，就是你回屋里边不要坐在这窗台上。 嗯， 同时呢警务站的工作人员也拨打了119进行求助，这不是消防员还没来呢吗，小伙子就上去把孩子给抱下来了。孩子妈妈回来之后啊，吓得瘫坐在地上。幸亏这小伙子，你说要是没这小伙子，万一孩子掉下来，这可怎么办？ 那可不是嘛。 哎呀，围观的群众看着李强把孩子平安抱出来之后啊，都松了一口气啊。有人提议给他鼓个掌， 嗯， 啊，称赞太棒了， 英雄嘛。 是，记者也是注意到这一点，李强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觉得很开心，觉得挺满足。 嗯， 记者后来呢见到了被救孩子的母亲啊，这孩子从小据说就没离开过这孩子，昨天这不是看他睡着了吗，就想出门办点事儿，没想到出门中途他醒过来了， 一个侥幸。 哎，这位母亲呢向记者表示说，这真吓坏了，说我和爱人订到了面锦旗、 嗯、 啊，准备过2天给小伙子工作的酒店送过去，真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们。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悬着的一颗心这好歹是放下了哈、 嗯、 不过其实要不仅仅要感谢这小伙子，人这两口子都是特别热心的两口子。 嗯， 当时发现这事儿的时候，不是李强他媳妇儿发现的吗？一般就见着这种危难情况的时候，你想他们家那个好心的那个媳妇儿也是，要不然你看看咱有啥能帮得上的，是吧、 嗯、 所以说这时候这养了孩子之后，这个年轻的父母也能体会到其他父母那种为了孩子而着急的心。 但是关键有一点 啊 这种事儿出不是1回2回了哈，您就千万记住了，您家孩子睡着了，您别以为哎呦他睡着了我出去办点事儿的吧。有好多次好多起孩子从高空坠落、 嗯、 都是因为您认为没事儿大意了，觉得有侥幸的心理， 3-5分钟就回来。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家里边有人得看着孩子。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刚才说侥幸的事儿哈，接下来这又是侥幸的事儿 啊。 以往啊，乱停车的重灾区，首都机场航站楼前啊，那现在可是清静了。可是航站楼周边出现了乱停车的热点。警方发现啊，航站楼周边的道路啊，违法停车现象这逐渐显现。高速收费站到航站楼那一段和航站楼两侧的引桥、停车楼的出入口以及三分钟通道出入口这些区域，都成为了新的违法停车聚集地。 为什么这些地方人多了呢？ 这得问人内行啊。一位民警告诉记者说，为了快速抢单和减少成本，越来越多的什么专车、快车、顺风车这些车，他们不进停车楼，专门就在航站楼周边道路聚集，这一下严重影响道路秩序。的确，警方也发现啊，这些抢单，就是那个电子下单的专车啊，已经成为了违法停车的大户。最严重的时候，能有上百辆车就扎堆停在停车楼出入口和三经路、四经路这些地方。为了应对警方的查处啊，这些司机呢还建了一个内部群，在群里啊互相通气啊，这个传递消息，逃避警方打击。 哪有警察了，他们先自己都告诉大家 啊。这十月期，机场警方呢就开始针对这些航站楼周边乱停车的现象进行了专项的整治行动。首先在二纬路、三经路等主要道路和停车楼入口设立固定的疏导岗，并且配备视频监控摄录设备啊，对于劝了之后他还不立即开走的车辆，交给周边的巡逻民警进行处罚。二经路、航管南路、停车楼出入口等路段呢，加装隔离护栏，形成单车道通行格局，避免长时间停放车辆。而对于那些停了车之后掀了后备箱或者斜停机动车就专门躲避探头的车主，警方还通过调整监控探头的拍摄角度，不给他们可乘之机。警方还组成了专项的整治小组布网堵截，发动所有人员通过微信平台开展违法停车随手拍的活动，随时随地记录违法停车的地点、时间和车辆特征，并且将车辆违法信息录入信息管理平台，精确打击。目前机场公安分局呢已经在首都机场地区加装隔离护栏近2.7公里，每天处罚违法停车将近100起，其他违法行为20多起，查处涉嫌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1起，有效遏制了航站楼前以及周边道路违法停车现象。对于违法停车行为，警方也表示，一旦发现就按照违反禁止停车标志指示对其处以罚款100元、扣3分的处罚。 反正每一次去机场都能够看到很多人跟那儿趴活啊，确实让原本比较顺畅的路觉得有点拥堵， 就为了省那点停车费， 对吧？所以我觉得人家交警叔叔严管也是应该的， 是 啊。所以咱们在这儿也就别老打自己的小聪明，认为我这省2块钱是2块钱。您要是真接人，就进停车楼 对， 踏踏实实等着。您要是要不然，您就等人家落了地之后，您再开过去啊。如果近的话哈、也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在暖气来临之前这几天，您都是怎么来扛的哈？又见青天说，电暖气、电热毯，这叫什么？水憋子是什么？ 是不是热水袋呀？ 啊，多穿衣，秋衣秋裤，被子再盖上一层啊，这全副武装、 这大冬天也不过如此了吧？ 不是，就这些日子其实挺暖、挺冷的啊。电热毯您可千万千万记住了哈、电按时拔插销。把它关了啊， 要不然太危险， 特别危险。 是 啊、然后红花说，每年来暖气之前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灌上暖水袋放在被子里、睡觉可暖和了。 是 啊，当然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低温烫伤，就是这个不注意的话、有可能会烫到。 对，就是尤其是针对于那些这个热水袋温度灌得特别高的时候、外边又没有那种防护绒、或者是那种带插电的或 USB 充电的那种电热宝放在被窝里的那种、特别危险。 还有这个呢 啊， 现在都高科技了 啊，就不是灌水的，就是你给它充上电之后它自己就发热了，不用接着电源。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暖气来临的前几天 啊， 您是如何度过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高速方面，京藏高速三环到五环、京承高速三环到五环、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建议大家提前绕行。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昨天早上起来，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边说过哈，10号线不是出现故障吗？ 这算一大事儿了。 对对对，很多很多乘客都迟到了，当然也有一些新问题，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一辆列车上的乘客一度被困在隧道里将近1个小时。 哎呦， 有乘客就拿出这个安全锤啊，把窗户给砸破了。昨天早上起来8点多，刚坐上地铁10号线的郭先生发现自己所乘坐这个列车怎么那么寸，停在宋家庄到16庄的隧道里，这一停就是1个小时左右。 那太寸了。 郭先生跟记者说，停车之后啊，这个车里边广播说列车是临时停车， 那也停不了多长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车里边的人啊还静静的跟那儿等， 嗯， 但是等久了，你想1个小时，你要是有密集恐惧症，你在里边肯定感觉特别不舒服， 人多车厢又是密闭的。 对啊，说我们感觉后期不太舒服。郭先生说，当时啊车上人挺多的，再加上正好停在这个隧道里边、车里边觉得氧气有点不够，车上还有孕妇呢。而同车的另外一位乘客何先生也说，说列车停到隧道之后呢，广播一直在不间断的说是临时停车，请大家耐心等待。开始的时候车里边还开了空调，后来这空调就停了，很多人就出现了冒汗的情况。你说这虽然说天凉快哈，但是你说那么一个环境，要是没空调不通风的话，确实是挺难受的。 那么多人闷的受不了。 哎呀，这个有些人就出现了一些缺氧的症状。据郭先生回忆说，当时呢人觉得缺氧之后啊，就有人打电话报警。之后呢，有人用这个地铁上的通话装置联系一下列车司机。本来这装置咱们大家都见过，但是那边呢没回应，可能是信号断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不少人都提议说，要不然咱们把这窗户给砸了，让空气进来一点吧。随后呢，郭先生就看到一名男子取下车门旁边这个安全锤砸向了车窗。刚砸的时候据说这安全锤还砸断了啊，随后是从隔壁车厢穿过一个新的安全锤，这才把车玻璃给砸开。郭先生说，车窗砸开之后啊，他感觉身体舒服多了。10分钟之后，这列车恢复了通行。郭先生说，到达16庄车站之后啊，车上的乘客太多，就下车了，没有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前来询问车窗的事儿。而砸窗户的那个男士啊，也下车离开了。据北京地铁介绍说，事发之后呢，北京地铁公司正在查证事发时的具体情况。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人家地铁公司说，这名乘客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乘客安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玻璃碎了之后的这个车辆啊，必须要退出运营线路啊，导致全列车乘客出行受到一些影响。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内容啊，乘客如果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轨道交通设备损坏或者是造成其他损失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之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反正这件事情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哈。有市民赞成这种紧急情况下砸车窗透气， 什么列车、地铁里边，你紧急情况之下可以使用安全锤砸开车窗，车停那么久，将近一个小时。 对，而且又没有一些后续的这个列车那边工作人员给出来的补救措施， 啊、是吧？什么情况下才能使这安全锤呢？这算自救、啊？ 就这事儿算不算危急情况？ 对吧？人命总比玻璃值钱吧？公共财产要用人命去守护吗？啊，还有网友说，正常行驶中砸地铁玻璃该罚啊，高峰时段地铁停在隧道里边那么长时间，各种危险后果都有可能发生，这时候乘客砸玻璃这个逃出险境属于紧急避险，不应该受罚。那么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不同的关注啊，而且还有人说了，说你看啊，这个地铁方面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条例它是违反了，但是你看啊，这条例当中也写了很多，说运营单位应当保证客流运送畅通和安全，应该制定并实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特殊情况下的运营组织方案。那么在早高峰发生这种故障，而且故障发生之后没能够确保这种通风设施正常运转， 对， 是不是也是违反了这个条例规定？ 而且最起码他们没能让这趟列车正常运行，耽误了车上乘客的这个行进的秩序以及他们的工作生活。对， 理论上讲哈、啊，这个信号故障，跟列车运营有关，不应该影响到车内，比如说空调啊、通话装置这种使用啊。所以你看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啊，还是应该有一个预案，有一个正常的大家的该怎么办，就是什么情况下我可以使这个安全锤，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是吧？ 遇着这一次事儿就像一次小小的考试，一考试所有这个知识上的查缺补漏的那些缺点啊、弱点和不足的地方就暴露出来了。但是呢，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道问题不再改。希望这事儿呢最后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也希望这个有关部门和运营方啊能够将这些漏啊、缺呀、赶紧查找补上。三步一摊儿，五步一车，走在便道上那就像过雷区一样。这地方说的是这个朝阳区左家庄地区啊，左家庄西街和香河园北街交叉口附近那儿的便道啊，被大量的无照商贩给占满了，很多行人就感觉特别不方便，只好走便道下边，就是上了路了，但是这安全又没法得到保障了。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了香河园北街，这个时候路北侧的便道上很多商贩呢正在收摊儿，一边忙着一边还聊今天这收成啊、买卖啊怎么样哈。附近大十字路口另一端就挨着左家庄西街，无照商贩呢慢慢撤走的景象在这儿也是陆续出现。这个商贩是撤走了，但是从便道上所留的这个包装袋啊、废纸盒来看，这生意兴隆的景象那是不难想象的。在十字路口的高架桥下有一个左家庄城管队的执法站，这个时候岗楼里没人值守，附近居民则说啊，这个岗楼啊设立了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平常里边很少看见有执法人员出现，久而久之这个岗楼啊它有的时候居然就成了无照商贩悬挂货品的架子。附近居民王先生跟记者说啊，十字路口周边的便道被商贩占据呢差不多得有两年了，附近居民也向很多部门都反映过，但是没什么成效。早上六点开始，这便道就成了小集市，各类摊位铺满了便道，十分拥挤。从这儿过的行人呢，只能走机动车道。附近路段的交通情况很复杂，行人走车道又实在是危险。有一位正在收摊的商贩说啊，其实啊，这儿也不是没有城管执法人员。 那怎么没人管呢？ 但是啊，大多数情况都比较安全。 什么意思？ 这摊贩就笑嘻嘻说：“法不责众嘛，哈！城管啊，这平常不会进行查抄，遇到有集中的执法行动，基本上都是以说服为主。” 真的吗？ 人家还说：“等这阵风过去，我再回来，我不就完事儿了吗？”其实啊，这个城管队员执法难的现象呢，这个他们自己也是颇有感触啊。比如一些商贩家就住在附近，那来去自如啊，所以盯防的困难就加大了很多。再比如说啊，有一些出摊的商贩啊，这年龄已经不小了， 多大岁数啊？ 甚至有70多岁的商贩啊，你这真上来你得叫大叔叫大爷是吧？对于这些人员，执法的力度不好拿捏。 我这也能够自己来掌握是吧？关键是这样啊，这个该怎么管还是应该怎么管的。比如说你去劝，比如说你有些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关键也得劝劝这些大爷啊，70多岁了，您不能因为岁数大了就不能不管不顾，是不是？这个行人都被挤到机动车道上了，别人也危险，是吧？这条路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好好管管。哎呀，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路边拿着手机让您扫二维码这事儿，估计很多人都遇见过哈。 扫码大军 是吧、 嗯、 扫了二维码之后能够送您新鲜苹果啊，不是手机啊，就是真是吃的苹果。 嗯， 结果呢发现扫了之后麻烦还挺多的 啊。 前两天顺义人和城管执法队在巡查的时候，发现石门院东门北侧的墙根底下围了一群大爷大妈，都在跟那儿低头摆弄手机呢，并且扫描了一名中年男子手中的二维码 啊。 这男的身边啊就摆了几箱苹果，他跟老人说了，说你扫一下我这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五个新鲜苹果。 嗯， 老人们想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是吧， 五个苹果呢， 因为我扫一下我拿走五个苹果不是挺好的吗、 啊、 于是就纷纷掏出手机按照男子的说的方法来进行操作。城管队员怀疑这二维码是变相的小广告推销的，现在人小广告都已经不贴纸了、啊、直接扫二维码， 不留电话你也找不着。 哎，立刻劝告周围群众，你别扫啊，别贪便宜，并且向男的询问你这二维码换取苹果的什么目的啊。 嗯， 这男的一看哟，有城管啊，赶紧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哎，正在这时候有一位大妈拎着苹果一路小跑的过来了。哎呦，你让我扫的是什么呀，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我发了200多条广告、 啊、 手机不停的响，我闺女想帮我卸载都卸载不掉，还有密码，你这破苹果还你，赶紧把这东西给我删了， 这是吃了亏了。 哎呦，现场忙着扫码的老人一听这话这才醒悟过来 啊，不能随便扫。 那可不是吗，在城管队员的监督之下，男子挨个给老人的手机输入密码，卸了这个广告轰炸软件。这个调查询问的时候，这男子说啊，我自己是广告公司的业务员、 嗯、 啊，任务就是用免费送苹果来吸引客流，安装我们公司的 APP 软件， 嗯， 软件呢会向用户推送我们公司承接的广告业务，内容呢主要是网店、微商以及家政服务， 专门就是发广告的。 最多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多，一分钟才给您推30-40个广告。 呵， 一分钟哈、啊，您的手机响30-40条，公司也担心这用户，你拿了我的苹果之后，你就把这个东西软件卸载了，所以我们提前设了一个密码。最后呢，执法人员对刚才那个涉事男子进行了批评教育， 嗯， 而且提醒您大家，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易扫这个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啊、 嗯！ 哎呀，以免您这一分钟响30-40下，然后呢，你删还删不下去，而且还有可能把您的一些信息全给泄露出去。 你送苹果送的时候客客气气的，但是你真的下了软件之后，你就发现这简直就是流氓软件啊！ 是， 什么下了之后还得让人家给输密码，自己都没有这权利。 哎、所以啊，遇见这种流氓行为，您也千万就是躲着点儿，实在不行咱就报警。 既没有验证码提示，也没有使用优盾。手机上却收到了银行提示，说银行卡被转走了20万块钱。 哎呦， 这两天郭先生两口子就遇着这么怪事儿。这个郭先生妻子跟记者介绍说啊，前天晚上10点多刚过，两口子正跟家看电视呢，突然郭先生手机就收到了某银行叮咚一声服务短信，告知发生了网银实时转至他行的业务，一笔50000块钱。这小两口可是吓了一大跳啊，赶紧打电话查询，果然发现啊，这转账业务是真的少了50000块钱。10几分钟之内啊，来了4条消息，那是一条接一条，说就连挂失都来不及呀、啊、 哎呦， 这回两口子反应过来，哎呦，咱们俩是不是被人黑了呀。 嗯，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银行，你冻结我银行卡吧。两口子说啊，你说这转账得需要优盾呢， 就是那个小 U 盘。 哎，对对，这插手机或者插电脑的，这优盾在我们手上呢，银行也没发过来交易验证码，这钱怎么就能被转走呢？小两口就向警方反映了这情况。昨天早上，郭先生在银行柜台查询并打印了交易记录，按照警方要求提供给了这个经侦部门啊。这个妻子说，我丈夫啊，他本身就是做互联网金融生意的，所以啊，他有更强的保密意识，所以应该不是生活当中泄露给了银行卡信息给别人。这两口子琢磨半天，说哪怕是卡号和密码泄露，这进行转账的时候至少还需要优盾或者是短信验证码验证啊。所以他说啊，我们怀疑可能是电话银行的问题，因为啊，电话银行每笔交易有限额，那每笔的限额是5万，每天就4笔，限额20万。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了这个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啊，一般情况下，网上银行转账分为2种形式，一种呢就是使优盾，另一种呢就是使短信验证码，而电话银行业务呢也必须要使短信验证码。 目前警方已经接受报警，情况还在调查之中。郭先生他们家媳妇儿就说啊，想来想去，可能是有人通过技术手段拦截了我们家的验证码短信。 嗯，所以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哈，这好端端的 U 盾卡都在自己家里边，钱怎么就跑了呢？ 嗯， 可能会有一些高科技的犯罪手段啊，能规避一下，比如说要不然咱就把那电话银行业务给取消了 啊，因噎废食可不行，这虽然防不胜防，但是我相信这事儿一定是能够补全，这是漏洞。 是，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子早日破了啊，也然后给我们能够把这些漏洞给堵上， 是 吧？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接下来有很多人都说了一下这天儿暖气没来之前怎么过的呢。 嗯 啊，这个你比如说张耀辉说，白天空气清新的时候，太阳好的时候，就向南方朋友学习，出门晒太阳， 出门晒太阳。 哎呀，回家之后就多穿衣服， 嗯， 不喜欢空调散发的热气，扑脸不舒服，晚上就多盖一床被子，暖和过来的被子啊，特别舒服。 开空调就容易干啊，好多时候冬天的时候开了空调就得跟加湿器一起用。 嗯， 对，那和牙说啊，我也不喜欢暖气，又干，对皮肤还不好，所以啊，宁愿家里披着被子，戴着手套上网。而且春捂秋冻嘛，我觉着啊，这男生小伙子要多动一动，增强御寒能力。 嗯， 那个要不是为练内功，那谁来着还睡冰床来着嘛。不过虽说扛冻啊，但也不能冻脚，养生先养脚。我在家就穿俩袜子。 嗯，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有机会还是得跟您多说两句哈，防止这种低温烫伤，尤其那种暖水袋、暖宝啊， 对， 千万别烫着自己。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贸促会北京市分会主办的2015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2号在农展馆新馆震撼登场。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悦享全球。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一大波打车立减红包来袭了，9月10日至10月31日注册微信平台中信打车付，刷卡支付出租车费即可享最大立减5元优惠，活动详情请搜索并关注微信号 TaxiPay 中信打车付。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前方到站新街口站。